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75点，跌145点，成交金额8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2点，跌24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84.3升个六，汇丰、腾讯控股359.2跌个八。友邦保险78.5升3.5，盈富基金29.1跌2毫，港交所274.4跌3蚊，南方 A 5014.02跌4仙，华夏沪深344.3跌5.5，小米集团12.04跌0.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5，英镑10.286，瑞士法郎7.792，澳元5.537，加元5.847，新西兰元5.368，欧元8.8602。每百日元兑港元7.0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0点，跌213点。港金现价报12,230蚊，升10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53美元，卖出1,30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比较车多少少，龙尾排到芜湖街。港岛的路面方面，现在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寿山村道，司徒拔道落。在司徒拔道上山，近住白普利小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港安医院回旋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红磡的宝麒利街有渠务急收，现在宝麒利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的快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已迈向第九届，今年以亚洲音乐多一点为主题，继续推动音乐和谐。3月22号晚，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内地的丁世光、香港的张敬轩、日本 Gakuto、 韩国 NCT 127同场献技，想亲身到场支持的听众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啦。 咁犀利，五个都走晒？ 唉，系啊，一个走，全部都走晒啊！ 哇，咁仲有乜情怀啊？ 4月1，你咪知做乜咧？ 火影忍者咧， 哎呀， 哎呀， 阿一好中意啊嘛！你知唔知阿一咧有好多火影忍者嗰啲嘢咧，好舍得抌钱买噶。 系噶， 点解咁好睇咧？嗱，因为咧我已经唔系嗰个年代噶啦，我咧就系即系成日都讲啦，我系龙珠啊、圣斗士年代啦。咁啊，去到近呢廿年嘅卡通片咧，即系譬如嗰啲咩海贼王啊、火影啊嗰啲，我完全系冇掂过嘅。咁点解咁好睇咧？ 哇！唔系咁，其实咧佢系其中一套咧，系令到我喺街度喊嘅 点解会喊啊？ 漫画嚟嘅， 点解咧？咁咪话说咧，佢有个师傅咧， 佢成日都喊噶啦， 就叫自来也。 加拿大翻嚟嗰阵都喊 噶，有讲嘅有， 系啦。 你讲埋。 咁啊，佢有一幕咧，就系佢个师傅咧死咗，即系打敌人嘅时候死咗。咁然后佢收到呢个死讯嘅时候咧，就谂起同师傅嘅一啲回忆。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两个人 share 食一条孖条嘅。 系。 咁然后咧，嗰条孖条咧喺个公园嗰度，由于佢师傅死咗，得翻佢一个人坐喺度，冇人同佢 share。然后就融咗滴咗落地下咧， 系 嗰个位置我就坐咗喺地铁嗰度喊咗出嚟。 但系呢一幕嘢咧喺即系睇漫画书睇到嘅， 哦， 哇咁啊漫画书都喊好难。 唔系佢啲分镜系做得好嘅，咁而且佢有热血啦。咁我记得，我觉得系你好似睇住个主角一直成长嘅，系啦。咁而且我系后屘等到佢一次过出晒嘅时候，先至一次过煲一至七百话嘅，用咗一个星期一次过睇晒佢嘅。 系 咁，所以嗰、那个嗰排嘅世界观就喺佢个。那個氛圍入邊咧，咁所以就好容易投入到咧，就覺得幾好睇。 嗱，講到呢一樣嘢咧，又有啲集體回憶可以講下。 孖跳嘛？ 唔係嗱，孖跳當然你有食過孖跳？ 有 嘅。哦，佢嗰個年代 仲有 㗎？有啊。 有，但係你要揾咯。我喺邊度咧？長洲某啲嘅舊士多係可以揾到嘅。 咁你食嗰啲孖跳，你記唔記得嗰個包咧係膠定係紙？ 膠嚟嘅，而且、 已經冇咗嗰樣嘢。 好似係我唔 咩膠嘅意思係咩啊？ 有紙套噶嘛？以前細個嗰啲 小啲牛油紙套咁樣， 係啦，係有紙套噶嘛？咁但係後嚟咧就。如果是膠的咧，就已經是成條雪條封住噶嘛。 哦，係啊，係啊，即係鳳仙咁樣樣啦。 係啦，成條封住，連埋條雪條棍都封住。但係紙套嗰啲唔係噶嘛，紙套係好似一個紙袋咁樣笠住佢嘅啫嘛。 係。 啲嗰啲雪條棍係突出嚟噶。 啊，好似係喎，有啲人哦，係啊，係啱啊，記得記得記得。 同埋以前好中意將孖條咧，因為你要分開兩條啊，你就一定要揾一個可能係樓梯嗰個角落啦，或者揾張台啦， 拍開佢啊嘛， 拍落去咁樣咧，拍斷佢噶嘛。 咦，我唔係喎，我就咁抹嘅啫喎。 係啊，就咁，一分為二就分到啦。 难噶，一拍咁通常都中嘅。嗱，但系我想讲嘅嗰个集体回忆系咩咧？就系、是、啊，你第一次睇嘅一套卡通片或者漫画，令到你喊嘅系边套咧？阿一系呢套啦，系嘛？ 哦，唔系，如果真系第一套嘅话咧，就系、是《数码暴龙》嘅。 啊，数码暴龙都喊。 数码暴龙，我而家睇都喊啊！ 系 系啦，就系咩咧？就系睇嗰个其中有一幕咧，就系大电影嗰度嘅。 系 咁就。太一啦，即系个主角咧，就由于唔知点样咧，就发现自己嗰只战斗暴龙兽咧，就唔知点样俾人打死咗之后咧，佢就即系捐入嗰个电脑入边，咁捐入电脑嘅时候咧，就揽住战斗暴龙兽嗌就话：，啊，我唔会再俾你自己一个孤军作战噶啦！哇，嗰、那个位置我就算而家睇啊，我都眼湿湿， 好感性啊，一哥个人。 佢所有同喊有关嗰啲咧，都系同一啲打嘅， 咁又唔系，我觉得最容易令人喊咧，就系男儿嘅眼泪啊！ 吓， 咩叫男儿嘅眼泪咧？就系、是、我 男人眼泪， 系啦， 当 你 见他干透， 当你见到男人眼泪嘅时候，你自不然就会更加容易喊。 哦，系啊。 例如睇男兒當入樽咧， 入樽又喊， 好難喊啊！呢啲 唔 係啊 ，IQ 博士有冇喊啊？ 我睇赤木剛憲咧，佢入到全國賽嘅時候，由於係佢嘅目標嚟啊嘛， 係 佢終於入到之後咧，完咗嗰場比賽，企喺度喊，唔識得去握手嗰下咧。而家提起我都眼濕濕。 哎呀， 喂，但係嗱， 真係性情中人啊，一哥。 其實咧， 男到大師都係性情中人。 男同女真係好有分別。我記得我第一次咧，真係因為睇卡通片睇到喊咧，係睇《二犬報恩》。阿尼路咧就系喺一间教堂里面。 二犬报恩同神犬拉西系咪同一个 friend 嚟噶？ 唔同嘅，二犬报恩系卡通片嚟嘅，神犬拉西系外国 真人嘅， 外国真人系啦，嗰只拉西。 我成日都捞乱呢两样嘢噶。 同埋佢会咁样拜拜噶嘛，即系伸起只手咁样嘅，系啦。咁咧就系因为咧阿尼路死咗啊。咁跟住就喊咯，即系呢个小朋友死咗、 啊。我真系冇喎，嗱，虽然咧我都系一个超级卡通片迷，即系我会有啲场面会好记得嘅，即系譬如话超时空要塞嗰个电影版，即系剧场版咧，佢临尾有一场戏就讲，即系一起歌就起嗰首咩一起咩星河就陈露嗰首歌咧、啊，即系陈慧娴改咗真情流露嗰首歌，咁、啊、佢就讲佢杀入个大楼度就攞支枪射爆嗰嚿嘢佢。咁嗰場戲係好好睇嘅，咁因為佢起首歌起得好好，咁但咧我都未去到話會喊啊，即係有眼淚啊！ 你睇食神有冇喊啊？一哥 睇 食 冇 大師嘅真情流露， 我睇回魂夜都有喊嘅， 咁嚴重？ 唔係回魂夜。嗰套阴阳路啊， 阴阳路 系啦，你吓到喊系 嘛？ 唔係我睇《陰陽路》咧， 係睇完之後唔驚水喊啊！ 記得去到第幾回啦？你知即係佢都比較多嘅， 367 係啦。有一回咧就係阿古天樂咧就要同只鬼咧就做一個嘅叫做交易，就話所有嘢分一半俾佢，就去即係換取榮華富貴翻嚟嘅。咁原來咧所有嘢分一半唔止係佢嘅錢啊或者財產啦，係連老婆仔女都要分一半俾佢嘅。咁結果有一幕就係佢虐待佢個仔啦，因為話哦我都有份嘅分一半。结果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仔咧，就离婚， 系 咁就唔属于佢啦， 系啦 系啦，咁结果咧，阿古天乐咧就即系喺戏中入边咧，就自己一个孤独咧喺间屋嗰度就死咗啦，咁然后佢个仔咧就翻去揾翻佢嘅时候，即系死咗嘅时候翻去揾翻佢嘅时候咧，父子重逢嗰一幕咧。我系睇到喊嘅， 但系古天乐嗰阵时已经死咗 啦， 系啊，真系性情中人啊，真系。 但系佢唔系嗱，佢讲咗啲剧情出嚟就好少少，但系佢斋讲个戏名咧，你真系 佢全部系一啲我哋冇理由会喊嘅戏，即系阴阳老喊系好奇噶嘛，即系睇男儿当入樽会喊系好神奇噶嘛，但系一哥有呢番感性嘅味道啊， 感性噶都， 真系鼓励。 但其实我睇戏都好容易喊嘅，咁你而家突然间咁样讲嘅时候，我又我记得。睇演唱会喊，就是张敬轩一次演唱会，就是有谭玉英姐姐出嚟唱《 青春常驻》， 青春常驻嗰一幕真的睇一次喊一次，好感动。 你嗰日好像都有同阿 有啊有啊， 阿谭阿谭玉英姐姐讲啊，系 因为真的睇一次喊一次，你得闲攞翻出嚟睇，你又会喊。 系噶，佢早排即系早几年嗰、那个虽然佢叫哆啦 A 夢 3D 啦，但你哋應該叫佢叮當 3D， 都好多人睇到喊噶，即係由於 消失咗啦， 大雄佢唔知點樣就叮當要消失嘅話，其實都令到好多人喊嘅。 你有冇睇啊？ 我冇啊， 所以你冇喊啊？ 冇喊啊， 係啊，估唔到啊，即係大家都原來有啲感性嘅呢一面㗎。係 啊，我哋好感性 嘅。係好啊，開波先啊！舊年今日你有冇聽手下留情聽到喊咧？ 我记得我在手下留情有几只笑到喊，我真的必散水。 听日如果我哋播啲腰心腰肺嘅歌， 睇下搞喊你， 搞喊你哋啊！ 听日个题目会唔会就系喊咧？ 刘伟雄，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哎呀！ 阿一啊， 哎呀， 两位近啦， 手下留情。 啊，可以话系啊，即系激起咗我哋咧啲，即系最后嘅一段一撮嘅火花啊！即系仲有个即系十几日啊，13日应该系嘛？今日星期三啊， 帮你计下 13集，仲有13集， 系啦， 啊一个啊， 唔系啊，加埋今集咪 系啊，13集啊，系啊，咁我哋 12集就而家剩翻 半千啊，一哥会唔会喊咧吓？ 好似嗰啲世界杯倒数，仲有5日， 系啦，一哥会唔会喊？ 因为我哋真系整个倒数咁样咯，即系每一日仲有5日， 仲未俾人闹够咩？好啦，好啦，咁啊，正所谓啊。迟啲先讲啦，系啦，一哥，琴日啲英文喺网上俾人赞喎吓， OK 嘅 ，Stacy， 我仲学识另外一隻字啊，我翻去细谂啊，就系我唔识读啦，但系个喺个文字嗰度我就记得点样串嘅，就系 S O R T I E， 咦呢个字点解咧 ？Sorty 系啦，系咪读 sorty 我就唔知啦，但系咧佢应该系法文嚟嘅，就系解 sorty 喺啲 build 嚟，估下咩嚟啦？喺啲建筑物入边一定会见到红色字嘅。 出口 冇错啦， 系 系啦，冇错咯。 咁流咧，你两个嗰啲一文一答啊？ 唔系喎，唔系嗱，点解我会咁样答？因为咧，我去到澳门咧， 哦， 澳门都系嘅。我而家唔记得咗葡文， 都系 S 字头嘅，但唔系法文嚟噶啦。 唔记得咗系咩？即系葡文啦，佢哋嗰个系出口系葡文。我有一次问过一个朋友嘅，我话咦嗰个点读啊？咁佢读过一次俾我听，但系唔记得咗啦。 系都。需要知道嘅，即系現 case， 即系如果發生啲咩事嘅話咧，咁你知道嗰、那個出口嘅話有啲咩事求生咧，係好緊要嘅。咁啊，即係大家可以袋住啲旅遊小知識啦。 旅遊達人啦，你就咁串個字出嚟就話係旅遊小知識，就係旅遊達人喎。一哥真係啊，搭個飛機果然唔同啊。 俾我介紹你去旅遊樂園啦，係啊。 係啊，你同阿劉連傾下偈啊，講下索 T 咁啊。 索 T 讲下琴日嗰个字点读啊？是丹啊？唔系， 唔系啊 ？Station， 射电烧啊？系佢点解话？ 诶 ，station 啊 ，station 啊，呢啲学到嘢噶。咁啊，其实咧，即系你去第二度旅行咧，其实好多呢啲嘢咧，呢啲即系如果你唔系将你个眼啊放翻喺个手机，净系放喺个手机度咧，其实你睇到好多嘢，同埋学到好多嘢，或者你竖起耳仔留意一下咧，其实周围咧好多嘢可以听到嘅。即系譬如我嗰阵时去啱啱去韩国做嘢嗰阵咧，都系噶，留意一下嗰啲广播咧。咁譬如你嗰啲啲站嗰啲名啊，或者系佢哋嗰啲广播叫你转线啊嗰啲咧，其实入边你都会学到好多嗰啲韩文，你会发现啊，原来好多字咧真系同我哋广东话嘅发音好似嘅吓， 系啦，咁而且仲有好多嘢可以学到嘅，系再话俾大家知啦。 呢个样好似有啲， 我寻日有个话俾你知，新宿嗰个车站啊。我都學到一啲嘢噶嘛， 係 啊，即係香港嘅鐵路系統，你不能用喺其他地方嗰度用到嘅、 啊。其實呢個都可以講啊， 係啊， 我哋再講啦嚇。我介紹咗今日嘅節目先啊，一陣間翻嚟咧，我哋繼續有阿麗瑩噶， 係 阿麗瑩好積極回應我哋每一日嘅節目噶， 冇錯， 多謝阿麗瑩。係 啦，但係今日阿麗瑩添，麗瑩咧 就整緊腰骨啊嘛，係嘛？ 係啦，係啦，整身腰骨嘅其實係咁啊，去睇醫生啊咁樣啦。咁就但係今日佢就仲未講佢搞啲乜。 係啦，咁琴日咧就講到咧就佢去即係走廊。走廊嗰度啊，即系客串嗰阵咧，就俾人闹，即系上到台，系啦，我可以你令我落唔到台，我都可以令你落唔到台嘅。咁今日跟住咧就会接落去讲，咁跟住佢喺呢个歌谣界又点样发展，点解会入咗行咧？点解出咗唱片咧？咁啊，今日会讲到呢样嘢啦。咁啊，四点钟之后我哋搞咩啊？ 我玩 station 定系？ 既然一哥学咗咁多翻文翻嚟，我成个四点钟俾晒佢， 系咯， 播英文 歌，系啦，播法文歌， 系啦。咁啊，四点半方面咧，我哋今日啊呢个节目讲咩噶？我哋讲衣食住行。行噶嘛，我哋会讲 shopping 嘅， 系咩？ 系啊， 呢个节目真系讲衣食住行。 佢行啊嘛，有 station 咪行咯。 系 食啊，头先食咗蛋挞啦，我哋系啊。咁啊住咪就系嗰啲 住啊，间唔中都投诉。啊有啦，抽啦嚟紧。 咁啊，究竟啊行 何文，好想抽何文田啊？ 行啊，又系四春啊！咁啊，究竟啊，我哋四点半讲乜嘢？衣食住行有关嘅嘢咧？ 唔系讲集体回应嘅咩？ 系交俾阿丽莹先啊，你啦喂。 我用心。轻轻的唱，请疑心轻轻的听。 天涯海角觅知音，琴弦歌声醉人心。手下留情，真情送上天涯歌姬系列，一众超级靓声，轻轻的唱，请疑心轻轻的听。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纠缠，这个晏昼脑海又重现。手下留情，遭若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纠缠，我这晚脑海又重现。今晚风雨依然，孤单哭泣。 但系咧，就系因为有呢一个所谓咧叫教训啦，又当系叫教训啦。你跟住咧，你就会知道点样去处理好多唔同嘅突如其来噶啦。 开头都未识噶， 吓， 及后真系咧，其实真系好多年之后先至识得咁样讲。 系， 以前都未识得咁样去。 即系你都系唱歌嘅啫，就话譬如话嗰啲讲台上面嘅说话，搞气氛嗰啲都未识住嘅。 讲嘢噶， 唔讲嘢， 你斋唱， 你斋唱， 唔敢讲，惊讲错嘢噶。听讲话有啲歌手真系讲错嘢，俾人。你搶刮噶嘛？係乜都有，乜嘢事都有。不過即係唔會話佢哋唔係知名人物，唔會公開咁解。 係係係。咁嗰陣時你點解會走咗去元朗唱咧？即係自己接定係點樣樣 㗎？唔係嘅，我係替工王嚟嘅嗰陣時。一有機會，一有時間啱嘅話咧，我就去替工㗎啦。嗰陣時咧，好多即係你一出嚟替開工嘅時候，人哋知道就話：喂，你一替工咪唔舒服，就話：喂，揾阿麗瑩啦咁啊，就咁就揾啊，就攞電話咁樣樣咯，好似而家抄牌一樣 咯。哦，咁。 咁但係嗰陣你讀緊書嘅時候已經唱定係點樣？即係真係 夜晚 翻學，夜晚就走去唱 嘛。因為我翻就係翻晏晝嘅啫嘛，咁啊朝頭早咪瞓覺咯。 哦， 但你啲同學同埋學校嘅老師知唔知？唔知嘅。 我啲同學而家最近咧喺 Facebook 嗰度講翻啊，出嚟有聚會啦。嘿，我淨係知道以前咧，我就係一上堂就瞓覺咁講。 哦，哇！你 啲同學話我上堂瞓覺。 嚇 嚇咁因為真係夜晚好夜嘛。 係，同埋咁真係工作噶嘛要 係啊。 咁使唔使化妝啊、自裝嗰啲㗎？ 要㗎，全部係自己嘅。其實係嗰陣時真係馬騮嘟嘟嘅。 你自己畫嘅喎， 係啊， 打啲粉上去 啊，係啊，嗰陣時真係唔識化㗎，嗰陣時真係馬騮嘟嘟㗎。 但你嗰啲戰衣咧， 要嘟嘟係咩咧？ 你嗰啲戰衣要唔要嗰啲珠片啊？ 要 嗰啲 要，要㗎。嗰陣時咧，我成日攞我家姐啲衫著嘅， 係 啊，我家姐有佢有去做衫，有自裝嘅。 我知你家姐都有唱嘅， 係我家姐唱先嘅。 哦， 我家姐介紹我入行㗎，即係譬如我家姐出去出邊啲餐廳度唱嗰時咧，佢就話誒揾我妹替工啦，揾我妹替工啦咁。 咁佢都幾關照你喎。 媽咪咧，媽咪有冇話曬都係做製作啊？有冇鋪所謂嘅鋪條？ 有，其實我開頭咧可以咁講咧，開頭咧我係做司儀先嘅，嚇、 嗯， 即係因為司儀嘅人才最缺乏，因為咧一嚟我話揸住啲錢啦，二嚟咧司儀嘅人咧我哋叫騎場啊，咁咧騎住個場嘅時候咧係要 handle 曬，唔單止 handle 啲歌手，仲 handle 埋老闆嗰邊、 哦， 因為有陣時起賽嘅環節啦，有冇儀式啊？要點樣配合佢哋嗰個運作啊？點樣樣做咧？其實個司儀係好緊要，唔同而家啲司儀。话就揸住份稿咧，就已经可以。 系啊，我而家揸住份稿嘅啫。 你又好啦，不过你哋做你哋嗰啲 event 嗰啲又唔一样嘅。但系我哋呢一啲嘅模式咧，譬如喺酒楼要食饭嗰啲，你要配合埋人嗰个喜彩。以前咧啲酒楼 系嘛？ 系啦，除咗操珠之前，仲有人讲嘢噶嘛？多谢大家饮和食得嗰啲咧，你有冇听过？成日宴咧都会有嗰啲。reception 嗰啲姐姐咧 ，receptionist 嗰啲咧，會出嚟講兩句説話先嘅。 我聽你係做呢啲先嘅。 咁然後我哋介紹出嚟咯。咁然之後佢哋就起菜咯。 係。咦，即係話你其實已經受咗呢一套即係做司儀嘅訓練先㗎啦。 我係睇嗰啲前輩先嘅。啊，開頭咧我就未係咁樣嘅，先咧，就我媽咪咧就。開咗個 opening 先，咁要講個會嘅招牌啦、牌頭係乜嘢啦、咩嘅活動啦。講完佢之後咧，好啦，佢走啦，我就介紹多謝大家欣賞劉慧恆先生嘅演出。跟住落嚟，我哋介紹梁麗芹小姐同大家唱乜乜歌咁樣。 哦，咁樣嘅。 就開頭就淨係咁樣講先嘅，揸住支麥咁樣講兩句先嘅啫。咁然之後咧，及後咧就真係練下歌、練下歌咁樣練下咁樣先至一冇人嚟嘅時候，其實我換曬衫、化曬個大妝噶啦。 係。 等啲歌聲咧冇人嚟嘅時候咧，就去攝一隻。 哦， 係啊，真係夠鐘啦，未嚟啦，嗱嗱，你準備啊，麗瑩你準備，好啦，準備好曬啦， 係， 一九秒夠鐘啦，又冇得唱咯。 哦，我真係試過，我見過係點樣咧，就係因為咧嗰陣細路仔咧，即係啲阿爸阿媽可能喺側邊嗰度打緊麻將嗰啲，咁我哋咧幾個僆仔咧就坐喺度真係睇住睇唱歌，永遠都係咧最集中精神睇唱歌嗰啲咧就係細路嚟嘅。咁跟住我哋坐喺度嘅時候咧，我好記得有一個咧。佢應該係領班嚟嘅，我相信，因為嗰位領班佢年紀比較大少少，咁咧佢係一路等，譬如唱完酒咁啦，突然間有一段時間咧，佢企咗喺度唱咗好耐。咁我哋細個咧其實好 長嘅 係，啦，我哋好衰嘅，就係會覺得我梗係睇嗰啲咧後生嗰啲靚姐姐同埋靚哥哥噶嘛，好 expect 即係好希望快啲睇到，但係點解呢個即係年紀大少少呢個姨姨 走出嚟唱， 點解唱咁耐？佢明明係喺度講嘢嘅姨姨嚟嘅嚇，就係因為啲人未到。 你應該都經過即係經歷過呢啲狀況唔少啊，係嘛？ 係計多啦。 即係如果你幫媽咪即係做 MC， 跟住出嚟攝咧，其實你好細個嘅啫。 係啊，真係好細個 嘅。咁你譬如突然間要你攝場啦，咁你會即刻唱首咩歌呢？ 要睇下之前啲人唱嗰啲咩歌噶，真係要有十首八首兩首準備噶。 嚇！嗰啲當年你細細個初出道，帶住啲咩歌喺手？除咗倩影之外， 情比雨絲啦，頭先講過啦，就風的季節。 係 嗰陣時即係徐小鳳係最流行嘛，欣妮姐姐啲歌啦，譬如街中小雨披著上涼衫啦，我就想打到濕頭。 咁呢首啲啊，我哋而家會播噶啦。我知你講邊首，我知講邊首 係。咁啊，嗰陣時欣妮姐姐就羅文嘅歌係最多啦，譬如即係獅子山下嗰啲咁樣。但係獅子山好難唱嘅，啲師傅唔中意玩，因為中間要轉 key 啊。 哦，係咩？ 嗰度比較論盡。 真係唔知喎。 哦，呢個唔知喎。 係 咩？ 周人世相隨嗰度咧係要轉嘅。 哦，係咩？哦。播咗幾十萬次，我都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各位師傅啊， 下次我哋唔点狮子山下啦，原来系难。 而家冇问题噶啦，因为而家有谱睇啊嘛。以前佢哋冇睇谱，靠记性咧，啲师傅好犀利噶。 所有都系记噶。 以前边度有话有 iPad 噶？冇噶，因为除非你拿住一大袋歌书，唔系个个都拎噶。啲师傅系全部入晒脑记。 咁劲啊！ 所以佢哋以前咧唔会玩个 intro 咧，佢哋玩个嘴咧唔会好似而家唱片咁敷噶。四个巴你入啦你，八个巴你入啦你咁样噶，即系一听到个 logo 咧你就行啦咁样。我哋真系呢啲牧人行长大。 系。 街中小子开心譬如渣，两脚在马路雨中湿透湿透，轻轻踢着街边空半塔，笑对着雨点吹吹。 这首歌我歌名叫做雨中交响曲啊，我哋都醒唔起啊。 系咯，但系唱出嚟又识唱噶，哇哇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陈宇谦去到新闻。民航署宣布，今日傍晚六点起，暂时禁止所有波音 B737 MAX 型号飞机进出或飞越香港，直至另行通知。发言人话，波音 B737 MAX 型号客机喺五个月内发生两宗严重意外。民航署亦都留意到，美国联邦航空局确认 B737 MAX 型号飞机依然适航，有关嘅意外调查仍在进行中。本港嘅临时禁制只系预防措施，以确保航空安全同保障公众。公安部前副部长陈志敏接受本台专访，透露内地逃到香港嘅重犯多达300多人，香港应该积极推进修订逃犯条例，协助移交逃犯到内地。曾经同陈志敏商讨移交逃犯安排的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表示，当年同内地讨论时，因为某些问题未能解决，所以无法达成协议，但详细不便透露，亦不能够透露潜逃在港的内地重犯人数。不过他认为修订是尽量完善现时未能处理的逃犯个案，如果只是针对台湾的个案修订，是将安排过于收窄。对于商界忧虑修例之后会影响营商环境，李栋国认为商界是过分忧虑。教联会对天水围李东海小学一名老师堕楼身亡的事件表示痛心，认为办学团体东华三院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的做法合适，希望校长罗婉仪配合委员会的调查，尽快交代事件。教联会期望办学团体借此检讨投诉机制，确保每一宗投诉个案都公平公正妥善跟进。另外，教联会促请教育局推出支援教师的措施，投放更多资源支援教师情绪问题，建议拨款给办学团体和香港教师中心，为教师提供正向心理学短期课程。教联会亦都促请当局检讨图书馆主任的职能，增加图书馆支援人员，减轻工作量。 北韓領袖金正恩同父異母的哥哥金正男被毒殺案，越南促請馬來西亞釋放被控謀殺的越南籍女被告段志香。越南外長致電馬來西亞外長，要求大馬法院公正審訊案件，釋放段志香。案中另一名被告印尼籍的女子艾莎，前日獲馬來西亞檢方撤銷控罪，當庭獲釋。段志香會在明日再次出庭應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早晚清凉，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2点，跌128点，成交金额8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2点，跌24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84.45元，升1.75元；腾讯控股359元，跌2元；盈富基金29.1元，跌2毫；友邦保险78.65元，升5毫。港交所275.2元，跌2.2元；南方 A50.14元，跌6仙；华夏沪深344.3元，跌5.5元；小米集团12.02元，跌0.8元；建设银行6.99元，跌7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元，日元111.31元，瑞士法郎1.008元，澳元0.705元，加元1.337元，新西兰元0.683元，人民币6.712元，英镑对美元1.312元，欧元对美元1.129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0点，跌213点。港金现价报12,210元，升8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39美元，卖出1,3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寿山村道。另外，浅水湾道近住香岛道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明慧园和浅水湾泳滩。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万茂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加多利豪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向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有紧急维修，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嘅快线系仍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由2018年8月1日起，买新嘅四电一脑，即系雪柜、洗衣机、电视机、空调机、同电脑、显示器、扫描器、打印机，法例要求销售商免费安排上门拎走旧嗰件，收据上会列明循环再造征费水平，仲有埋标签识别，征费会用嚟支持妥善处理废旧电器，包括除毒、拆解、转废为材。大家买四电一脑就要留意啦，抌少啲，悭多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歌手不断尝试新的挑战，连诗雅都是一样，为电视剧《孤独天下》唱出主题曲《孤身走》，亦都是给诗雅一个很大的成长机会。从歌词一样有同样的感动，提到孤身踏上属于自己的道路，纵然孤独，但是仍然不寂寞，因为原来一直将最好的放在心里面，好好记住。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连诗雅孤身走》。 孤身走，语言像花般感受，也像残忍的诅咒。你是谁，能陪我默默承受？挥挥手，等到缘机都参透，向着前方再别回首。恨和怨，再也没有。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Sugar 连诗雅孤身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Ask Hong Kong from Kashmir. Guys, welcome back. I enjoy talking about my culture, like a lot.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的节目 《情绪之点》。 Hello, Summer, how are you?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手下留情，租约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街中小子开心譬如打，两脚在马路雨中湿透湿透，轻轻踢着街边看伴他，笑对着雨点吹吹。 剛才又翻翻去嗰邊咧，就係你隨住線影咧，就開始慢慢踏足呢個走廊嘅舞台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唔係，係堂會界先。 堂會界，跟住就呢個叫做替工王， 替 工王啦。好啦，咁嗰陣時都仲係讀緊書嘅， 係哦。 咁會唔會已經諗住我第時都係睇嚟都係呢一行發展嘅啦？係咪？ 原本都係嘅，但係咧我嘅爸爸唔俾我哋唱歌啊嘛嚇。咁、哦、但係咧，我阿媽又無奈地冇人哋揸住啲錢，咁就要即係佢哋係好無奈地咧，俾我無奈地入咗行嘅。 係咁、如果譬如話你爸爸話唔想你入行，咁佢想你做咩啊？ 讀書咯 嚇。 读好啲书先讲嘢咯，但系佢知道我都读唔到书咯，考得差成绩啊咁样样，佢咪知道我系跟你阿妈唱歌啦咁个咯。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我哋都系会唱歌噶啦，因为又有咁样嘅 potential 啦， 同埋有嗰个 background， 你有时好难甩得开 嘅。其实我哋有啲行家啲仔女都系唱歌嘅咁样， 吓 咁，但系都俾佢闹噶，俾佢打噶。 同埋咧喺呢个咁样嘅环境底下分途咗咧，你系好自然。你係會中意咗唱歌呢回事？ 梗 係 中意啦！一嚟真係容易啦，又哇揾到錢，因為屋企細嗰陣時比較艱難啲啦、我翻學嗰陣時咧，我媽冇俾錢我嚟嘅，即係見到哇你而家好啦，有1蚊我嚟買維他奶飲已經好好啦嗰陣時真係，但係即係覺得啊錢好緊要咯。咁嗰陣時去睇一睇工，30蚊40蚊。 哇！我30盒維他奶， 唔係咁係食面啊，食泡面啊，火腿面啊，腸仔面啊， 係可以加嘢啦。 翻學校食啊，5蚊1碗啊，可以食面啊，好開心噶啦，已經係啊。 咁啊，真係吸引嘅，對於一個即係小朋友嚟講，我以前唔識唱歌，我識唱歌，我都去唱啦。 尤其是咧，去到啲夜總會舞廳度替工咧，先至驚。其實咧，我成個老人精咁啊，又係大頭大馬啦，高頭大馬啦咁啊，又換曬啲晚裝咁啦。試過咧就係茶牌喎。茶牌， 但系你未夠稱， 梗係未夠稱 啦。 咁可能我都同我領班，我未夠稱，我可唔可以？其實嗱，嗰陣時咁樣嘅，嗱6點鐘咧就去做堂會做司儀啦。咁10點鐘咧就喺唱餐廳，然之後12點咧就翻旺角另外一間餐廳。咁10點至11點有個吉檔噶嘛。咁然之後3點鐘咧又翻另外一間餐廳喺尖沙咀嗰度。1點鐘至到3點鐘之前又有一個吉檔，即係有2個鐘頭。之前有1個鐘頭，咁咧嗰個夜總會咧，每一個歌手咧唱3個鐘頭嘅。咁我就挨嗰個領班。我可唔可以俾我唱啊？咁啊，咁个歌声咧又喺度帮我口咁样讲啦，就俾我咁样咧就分开两 part 咁样唱，因为咧、我12點鐘嗰场咧就喺佢对面嗰度唱嘅金丽华 金丽华 旺角中心嗰度啊，咁嗰阵时我喺奶路神街嗰啲舞厅度咧，楼下其实咧嗰份粮咧就我嚟喺楼下买嘢食嘅， 系 我好中意咧就食佢哋楼下嗰啲街边档嗰啲咧，咁其实嗰份粮就我嚟买嘢食咯， 系， 咁你都要食嘢噶嘛，嗰段时间咁食完嘢就继续又唱。好开心咁样唱歌， 系咁茶牌点算咧？ 茶牌匿埋咯， 系 我匿埋咗喺条柱后边啦，我真系唔敢喐啊！哇，暗春晒咁样样啊！ 但系嗰啲人行去条柱后面就揾到你噶咯，你唔系应该匿埋一间房？ 因为我有换衫，有换咗衫，冇房嘅，边有房？ 哦，冇噶， 冇嘅，即系咪全部都系坐咗喺度嘅？ 吓吓 吓，咁所以就要扮到人精啲啦。跟住咧，个歌手唔好望佢啦，攞本书出嚟睇啦。攞即係嗰啲雜誌出嚟睇啊！ 即係扮係個客嚟食嘢咁， 唔係都換曬衫，知道我係歌手嚟嘅。本來都話唔會查 band 台嘅，係咁樣。 哦，最後冇查到嘅， 冇事，不過都一額汗。 係係係。咁呢條路就一路除 随住你离开学校都继续发展啦。 系啊， 系啦。咁嗰阵时系咪可以话，即系离开学校之后已经成为咗一个全职嘅歌手咧？ 离开学校之后咧，咁 Form Five 嘅考得唔好啦，吓咁然之后我都曾经想 repeat 嘅，咁 repeat 想再读噶，但系点不知翻之后就真系起唔到，翻咗一个月，谂住攞完个车船半价证就算数。 悭翻一年钱喎、啊， 但系原来系唔得噶，你哋死咗条心腹啦，千祈唔好咁样做啊！佢系会问你攞翻嘅。 哦，点解会收翻张车船半价证？ 收翻， 半价证真系 好紧要噶， 好紧要， 佢悭翻嗰啲钱， 系 食到好多嘢噶。 我而家嗰啲咩车船津贴嗰啲， 咩回翻25% 俾你嗰啲上下三 百蚊啊嘛， 系 啊，我都赚唔够400蚊。 半价证真系好重要，对同学仔嚟讲， 即等于而家啲长者有2蚊， 冇错， 坐巴士一样， 长者2蚊真系 系系啦。咁啊，继续唱歌啦，所以就 开头咧，我都有去劳工处嗰度咧搵工做噶， 唔想唱歌住。 系咁嗰阵时，因为我老豆唔俾我唱歌啊嘛，咁一唱完歌翻嚟就即系。即係又鬧又剩啊，又喺啲親戚面前話我好唱歌唔讀書啊，成績差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去揾工作咧，我曾經係想揾 messenger 嘅， 係咁送差 嗰啲，係啦，就去做送差。咁我覺得我啲英文都 OK 嘅咁樣，但係即係識得睇咁樣。 啲地址啊， 係啦，咁啊寫履歷啦咁樣，跟住之後見啦，其實都驚嘅咁樣。跟住然之後咧，佢一睇我嗰個 CV。你就嗰間啊咁講，跟住然之後，即其實我以前因為唔識得揀學校，揀咗一間 Band Five 嘅，就以為諗住咧揾一間低啲佔住自己就好做， 山大王，山大王， 諗住咧揾啲低啲嘅佔住自己就好行啲，其實原來係錯嘅，原來真係錯。 嗰陣時啲人都仲係好睇學校嘅， 係啊，其實佢睇個名已經知，因為呢間學校真係其實真係啲 非常出名， 係真係唔係幾好嘅， 所以就去到嗰個建工嗰陣咧，人哋睇到你嗰張。CV 都已經零零頭啦， 係啊， 咁就唔請， 冇 請 到，唔係佢唔係話即時話唔請嘅，好啦，係啦，翻嚟等消息啦，你 冇得做信差啦，咁你繼續就唱歌， 唯有咪唱歌咯，條路 係，即係你見過一次其他工嘅啫， 係啦。 人在塵俗裏尋求是興趣，一句好歌就能伴我幾多山與水。情是长恨句，别怀念过去，相爱相分骤情骤雨再不感兴趣。不再好只爱流愉快的泪，不再想日后陪伴我是谁，还是唱下去，唱尽心中泪，将我跟这歌配一对。无论错或对，我也好安随，不去管谁在甜梦里。还是唱下去，唱得多么累，都有音韵跟我相对。然后继续追，何用继续追？世间永久的伴侣。管谁在甜梦里，还是唱下 同嘅工種你又做過啦，唔同嘅世面你又見過啦，咁所以令到你其實已經係會唔會係其實你一出嚟，譬如話講緊中五畢業之後，你已經係一個幾成熟嘅人嚟嘅咧？ 都可以咁講嘅， 即係識諗噶啦，係嘛？ 所以識諗就唔敢講嘅，即係以前邊一個細路仔個個都自己覺得自己識諗噶啦，係咪先？不過我無可否認咧，就係話我係比同年齡嘅一般嘅女仔咧係多咗啲閲歷，係真嘅。 係係，咁所以到最後你都係揀翻唱歌呢個行業啦，咁就真係全職啦，即係見唔到嗰個信差之後就全職歌手啦。 係啦，因為我媽要有揾人幫手啊嘛，咁又有睇工打電話嚟俾我嚟咯，咁啊叫我睇咯，咁我又中意唱，我又有錢收，做咩唔中意啫？ 咁啊正式成為全職歌手嘅生活又係點樣樣咧？ 哇，顛倒咯，梗係顛倒啦，最夜收成3.9嘅半夜。 係 嚇， 咁你一晚走幾多間啊？最高紀錄 嗱，講以前嚇，未講後期啊，咁嗰陣時未出唱片之前咧，一晚就堂會咧就6点至10点啦，因為10点钟正式講。因為堂會不是日日有的，咁唱場咧就有3间，咁加埋個夜總會咧就有4度咯。 係，一晚四場啦。嗰陣時仲未出唱片喎， 係未出唱片 都四場， 係 好唔好揾啊？ 梗係好揾啦。 幾多錢到咧？ 嗱，我最記得咧，尖沙咀嗰間酒店地牢嗰間咧就最好人工。 酒店地牢，新世界 唔係新麗晶， 新麗晶 係美麗華酒店地牢。 哦，美麗華哦， 嗰陣時我係替工嘅，咁我覺得記得咧嗰間嘅人工係最高嘅。咁嗰陣時我初去唱都有150蚊啊， 一晚150蚊 係喎，有150蚊。 而家俾我都唱喎， 9个字，即係一 set 9个字。 哇！ 係啊，嗰陣時其他就冇咁多，冇咁高人工。 嗱，你大家計一計，而家最低工資30零蚊， 係啊，其實而家都係咁嘅人工，即係其實都好慘。 但係你講翻係80年代嘅時候嘅150蚊， 百五蚊好多錢啦。 係咁，你話我一晚差唔多揾成600-700蚊一日咯，幾好啊！ 哇，600-700，我當你600蚊啦。 仲係日日翻喎。 咁翻30日， 系咪即系30日翻足？ 系啊，系啊，系啊！ 咁要皮几嘢噶咯？ 系啊，即系 买楼噶喎！ 我已经揾过万啦，已经真系嘅。咁但系咧就替工，始终唔系长久嘅。咁后屘嗰个正职个歌手翻嚟咧，佢就做翻个位啦。咁然之后咧就人哋有第二间，譬如傅丽华嗰啲咁样咧，揾我又去替啦。但系咧好惨嘅，佢有阵时咧2-3点咧，即系翻到嚟真系冇地方去，咁翻红磡近啊嘛，系咪？翻嚟恰一恰，死啦！分歌龙打电话嚟系咁追，真系有试过噶。咁嗰阵时都仲系用 call 机嘅， 系系系系 吓。嗰阵时翻学梗系唔可以开机啦，唔可以带 call 机翻学啦。咁但系其实你 check 歌都要搵电话打噶嘛， 系系。 但愿字句显示寂寞痛悲，来来甜蜜爱人，多么想你无谓退避，茫然寻觅你，我自被忘记，我自被遗弃，这个罪人得过你，经情人让我傻傻的继续期待你。Oh baby， 请你负我知，请你负我知，请你负我知，好吗？后悔滋味，尽是痛悲。来来甜蜜爱人，今天的你留在哪地？茫然寻觅你，我自被忘记，我自被遗弃。这个罪人得过你，经情人让我傻傻的继续期待你。Oh baby， 请你负我知，请你负我知，请你负我知，好吗？长夜静独对沉默空气，今晚呆望停同期待报喜，请你负我知，请你负我知，请你负我知，好吗？我在这里痛苦的等待，请你负我知。 有你，活着没有心机。过去我很不应高估了自己，我愿交出一切，盼望寻回你。 其实咧，如果讲翻即系阿丽莹，你即系学生时代又一边一只脚叉咗去唱歌嘅时候咧，其实你身上拥有嘅嘢咧，你已经足以成为一位坏女孩噶咯。 可以， 因为陀 call 机学生，即系比如果大人知道咗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呢、這个人好恶。 但我又觉得阿丽莹系啲， 但你又唔系嗰只 乖人，嗰只诶洁身自爱啦吓， 系啦，点点噶你又系嗰啲， 可能俾我老豆打得多。 你打人時其實有用， 因為嗱，即係頭先阿麗瑩都有講，譬如媽咪可能都會打麻雀啊，咁喺個圈入邊，即係我哋都聽過啦。嗰個圈入邊，你圍埋一齊，大家有咩好做啊？咪圍埋一齊打幾圈， 又或者賭錢啦，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啊，你又似乎唔似係呢一種嚟 嘅， 係咪咧？ 咁都曾經沉淪過嘅。嗱，其實我覺得咧。年轻人咧，样样都想试。 我都沉沦过啊，丽莹姐。 系嘛？ 系啊， 系啊。 我唔紧要。 清风街桥底嗰间投注站，我都留低唔少脚步噶。 但系我又苏花都唔敢入去投注站噶。 系。 咁但系咧嚟讲咧，就系每一样嘢都新事物都系想试噶嘛，系咪？但系当自己试过之后，咪知道哦，原来嗰样嘢系唔好噶咯。even 抽烟我都试过噶，我都有食过烟噶。吓咁诶，五台话讲戒烟个 topic， 我都有上嚟分享过。 系啊。 试唔紧要。懂得抽身，同埋唔好試，即係有少少底線咯， 係唔好沉迷， 係啦，唔好沉迷，亦都唔好沉淪， 係 嚇，識得要自己去抽身咯。 係，喂，我覺得反而最大嘅一個試探係咩咧？嗱，即係阿麗瑩都講啦，佢出世即係成長嘅階段嘅生活就比較艱難， 係， 砰一聲。你揾皮幾嘢一個月， 八十年代 唱四十五分鐘就代百幾蚊走啦。好啦，對你嘅生活有冇衝擊咧？ 冇乜衝擊嘅，我都有俾錢我媽噶，我俾錢我媽噶，因為即係可能佢以前咧，佢年輕嘅時候佢生活比較艱難啲，對於個錢銀方面咧，佢係好緊要，即係以前年代啲人咧，錢銀好緊。當我一俾錢嘅時候，哇，我花四萬咁啊，講乜嘢都得啦。即係你翻屋企俾家用屋企人嘅時候，你話佢係咪最開心嘅？ 咁啊 係。但係我想知咁嗱，你由冇錢突然間就有好多錢，咁你有冇曾經經歷過嗰啲好揮霍啊嗰啲咁嘅時候？ 有 嘅， 有 啦。咁你揮霍喺邊啲地方咧？ 買衫梗係最多啦，嗰陣時買衫係真係使得最多嘅，因為嗰陣時啲衫以前唔話好似而家咁樣買幾廿蚊件衫冇噶嘛，唔見得人噶嘛。你上台啲衫要做衫，同埋你要揾啲好少少嘅師傅，你唔可以唔可以求其，你上到個台上面要似翻個歌手，買衫買鞋做衫做鞋，我又比較手長腳長，啲衫一定要做嘅，就係咁樣咯。 其實嗰度都使你唔少錢。 係啊，真係使唔少錢。 係係。咁啊，你除此之外咧，譬如有啲咩使費咧？仲有 食咯， 即係開始食得好啲啦。 係啊，食咯， 去啲即係高級啲嘅地方食下嘢。 同埋同我媽咪一齊去食嘢咯，帶我媽去食嘢咯。 係係係。 咁啊，中意食嘢。 成個生活環境有冇叫做好咗咧？其實。 嗰個收入唔係固定嘅，花無百日紅人無百日好嘅，咁都會有儲下啲錢嘅。即係咁樣去唱咧，嗰啲餐廳咧唔會話請我一世噶嘛，唱兩三個月就換人噶啦。所以咧揾咗嗰嚿錢係慢慢搣嘅啫。咁你做衫試裝都去一橛啦。 原來係唱兩三個月就要換人， 係啊，換人噶啦。 我仲以為係有一個哦，有個膽喺度嘅，永遠個膽都會。 係你估嗰啲阿姐咩？ 哦， 我哋呢啲牛奶嘴嚟嘅啫嘛。 仲係牛奶嘴嘅嗰陣時， 牛奶嘴未出唱片嗰陣時都仲叫牛奶嘴嘅。 哦，即係出咗唱片之後先至有比較固定啲。 出咗唱片之後咧，嗰陣時公司就唔係幾想我哋出邊咁樣唱，咁所以咧我就有一段時間我都係冇唱嘅。 为何仍要歌唱？不愿再细想，每夜却照常等知音赞赏。曾用真心认真唱，藏着辛酸的歌，观众的声音却常比他更响。一样那些歌，唱吧，也夜来公式的拍掌。其实掌声属于那人尽皆知的歌，演唱的歌手却如永没名字。骤变的音阶。 起点，如同年月蹉跎，别人的歌，别人风光，藏着我一生痛楚，但我不甘心，永远灰暗，如同陪衬，不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日月那些歌，唱吧也夜来公式的拍掌，其实掌声属于那人尽皆知的歌，演唱的歌手却如永没名字，骤变的音阶屡次起跌，永远灰暗，如同回春，不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台下热烈射灯正闪亮，像千盏欣赏眼睛，从前愿望逐渐变真实，如像看见听众个个细听我的歌，漆黑的痛楚，但我不清楚哪里保证何时能得过，只恐怕像首歌重复的度过。 这个都可能是当时的丽莹的写照啊。 其实是不是、香港乐坛里面这么多年来呢唯一一首是以这个作为主题的呢、 都可能是啊。 有骤雨，而家系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95点，跌125点，成交金额9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2点，跌24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中国平安83.9升个二。腾讯控股358.2跌2.8，盈富基金29.1跌2毫，友邦保险78.65升5毫，港交所275.4跌2蚊，南方 A 5014.02跌4仙，华夏沪深344.5跌3.5毫，小米集团11.98跌2.2毫，建设银行7蚊跌6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5，英镑10.33，瑞士法郎7.788，澳元5.541，加元5.873，新西兰元5.367，欧元8.8595。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2。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0点，跌213点。港金现价报12,210蚊，升8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23美元，卖出1,30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接近寿山村道。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中坎角道。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深圳湾公路大桥有紧急维修，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路段都有封路措施。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阿元咁心急去边啊？ 冇，我个保安员证仲有几个月就到期啦，要去续证啊。 又要续证啦咩？ 梗系啦，所有保安人员许可证要喺到期前三至六个月向警察牌照科申请续证。如果个证过咗期都仲做保安工作，持证人同埋老板都会被检控噶。咦，你个证到期未啊？ 哦，仲有三个几月，你唔使提我啦。我知最迟要喺到期前三个月去续证噶嘛，唔清楚就打你嘅电话2527-7167问多啲啦。 一早打俾我就放咗啦！ 哇，好奇怪喎，怪翻电话唔做喎， 唔做风骚， 唔做星期日啦。 四月一就知做乜？ 而家系咪倾咗？ 唔系，梗唔系啦。 哦， 就系照原定计划，系啦。 系系咁啊！我哋原定计划系讲啊，一又走咗。 唔系佢帮我搵紧歌嘅，系啊，唔关事嘅。 原定计划，我哋做啲咩噶？ 第时都唔知点算啦，真系啊，每日一齐。 系咪照原定计划做咩先？ 呢个 English song 嘛，系啊， 英文歌。 系啊，因为我哋为咗响应啊，益哥咧就饮完啲羊水，啊，去完西洋之后翻嚟咧，我哋播啲英文歌。 佢个人咸晒啊！喂，讲真， 西化咗添啊，系啊。 又西化又 鬆化咗添啊！ 唉，嗱，點解咁講咧？頭先咧，咁我哋就有問埋阿一哥啦，即係唔好淨係得我哋播啊嘛，咁啊問埋阿一哥有冇英文歌播 ？Elvin 喎 ，Elvin 喎。咦，佢打橫行咗，跟住就冇。哎，我仲以為佢進入嚟同我哋 say 個 hi 添。 冇呢啲嘢啦。 係啦，咪講翻。 人去茶涼。 係，人走人走，係啊，人去樓空。 Elvin， 嚟嚟嚟嚟 喂，入嚟吹兩句先啦， 講兩句先啦， 講兩句先啦， 係啊，哎呀，得唔得閒啊？Albert 好似要做嘢喎， 係兩句兩句兩句， 兩句 Albert 兩句，係。咦，今日 Albert dress up 咗喎，有造型喎 ，Albert。 Albert 今日喂著到著曬戰衣出年喎，今日。 我唔知啊，你做緊節目啊？ 我哋做緊節目嘅而家。 哇！我又上咗 台，開咗咪㗎，小心啲啊嗱。 係啊，唔好亂講嘅嘢。 Albert 你點解今日？ 間你想講劉慧瑩好靚仔啲嘢 ？Albert 做乜事今日著到咁靚仔咧？ 我唔係，我啱啱喺幾分鐘之前都仲喺 TV 拍 唱歌咁啊。趕唔切落妝啦，咁要翻嚟錄嘢啊，咁樣啦。因為我啱啱想點解會因為經過見到你兩個咧，我直情我想擁抱啊， 想同佢 farewell 嘛。 唔係啊，你點解要離我哋而去啊？ 我走嗰日一定會播《冷天再重聚》嘅，放心。 我係即係你哋嘅忠實聽眾嚟嘅，你都知㗎。係 係 咪我隨時一聽到有啲咩，我就 WhatsApp 過嚟。 係 啊 係 啊， 我哋都係唔係我啲隔離房啫。 咁唔緊要，我哋都係一家親啫。 係係。同埋咧，即係理論上咧，大家可以考慮下咧，就係第時聽完之后咧就扭过嚟听我嚟嘅， 系咩系咩？喂，可以预报下时间 啊？七至八啊嘛， 七至八啊， 系啊，你七至八，咁我哋八至十， 八至十 啊，系啊， 发达啦， 咁我制得噶啦， 你咪 live 啊，咁咪可以成日见咯， 我哋成日见噶，系啊， 唔系Albert， 如果你话叫佢哋真系咁样转台，咁啊子成佢哋点算咧？ 我唔知你啊， 子成咧就九点，子成嗰啲，咁啊八至九咧就有五个 咧， 恬淡情怀， 咁点拣好咧？ 可以有兩個收音機嘅，有啲人屋企有兩個 係啊， 電視機噶嘛， 正所謂手背又係肉，手掌又係肉啊嘛， 係啦， 其實左手又係肉添 啊。不過咁樣一家親嘅真係中意，誒呢一排呢一今日我想聽歌曲嘅，咁咪一路二台咯。今日咧我想聽下啲真係好似你哋啲咁過癮嘅嘢嘅， 誒 咁咪另一台咯。 嗱，我係講嘅 ，OK。 唔係我覺得咁樣梅花間竹啊最好 啦，係 啦。咁都要 Albert 嗰啲音樂性咁重嘅，跟住 最重要就係咧。吓，刘伟恒啊，唔好又做导演又请假啦， 好难，咦咁样好难， 我几 miss 啊，真系， 系咪啊？ 哇，你做咁多导演嘅， 唔好咁啦，我要揾食，要揾食嘅嘢。一家几好， 我唔系想踢爆啊，大佬。 一家几好， 但我羡慕，我羡慕。唔系，我其实系即系衷心敬佩。因为咧做导演，我知道系咩工作嚟，因为我都拍过好多电影。哇，喺做导演咧，即系能够可以咧就兼埋做翻电台，真系直情系超人嚟噶。 唉，睇下我黑眼圈几劲， 咪真系超人嚟嘅，因为唔系净系话你唔瞓咁简单喎，个脑啊嘛，系同埋你一按导演咧去到现场咧，你就系 key man。个个都听住你支笛，你 我都 可以 收下流程咁做啫嘛，俾个音乐我唔该系咁。 唔系啊，阿 Eva 话俾你听，其实就因为正正咧啲时间又长咧，个脑又成日都要喐啦，咁你知好攰噶嘛，好攰就会想瞓觉啦。其实佢好叻系偷时间瞓觉噶。 几时啊？ 我阵间话俾你听。 不如果你想偷时间瞓觉又做电台节目咧，你要请教我啦。 系 哇，喺当年。想唔想听啊？ 啊 ，panel 底瞓觉， 系啊 ，panel 底瞓觉，瞓咗一个月啊， 系咪啊？喂，不如试试啊！ 而家即刻嚟系嘛？ 嗱，第时咧嗱，因为我哋虽然咧就轻轻，我哋都唔系话走嘅，隔篱房嘅， 冇走到。 我哋间唔中会中嚟过嚟玩嘅， 一定要 系嘛？ 一定要，尤其是你变咗夜晚就哇，我顺带落去啱晒我， 系咪啊？ 真系噶，因为你知我咧，我系冇分咩台嘅人嚟噶嘛，我喺边度出都得嘅。 我哋广播道上试一家， 系啦，总之系五台山嘅咧。我哋可以去埋 TVB 啊咩啊，你有亚视，如果仲叫我都照去嘅。 系啊，街市街市都得啊，系啊，如果街市叫我都去。 街市最够我大把啦，街市嗰啲嘅。唔系你知唔知我以前真系签咗街市嘅？ 系咩？ 但系咧，歌星定系演员啊？签 系演员啊，兼歌星啊，即系当然我唔会同佢做戏啊。其实因为 plan 好晒咯，我好坦白讲，我攞咗好多人工噶啦，我一路出紧粮，但系一。样嘢都冇做过， 系 咁佢就宣布 就结业啦， 西安啦啦， 哎呀， 咁但系Apple 介唔介意讲大概几多钱到噶？ 哇，我慢慢声噶， 哇， 我好高人工噶，因为佢系挖角噶嘛，即系佢事前揾人嚟，即系我以前又冇话签 TVB， 系， 但系我喺 TVB 已经做节目噶啦嘛，啊咁我又做紧歌手啊嘛，最重要， 系， 咁啊咦几好， 即系个个月万几蚊咁样， 系啊唔系啊唔知做咩噶，未讲啊未讲啊，我想签咗你先，都冇问题啊，我乜都得嘅，我中意玩，咁啊真系签咗，咁咧又喺度等，咦仲未？仲未有咁啊！原來咧已經醖釀緊啦，即係呢一頭簽咧，嗰頭後可能高層已經醖釀緊。 哦，有啲變動啊，各樣嘢係啦，係啦， 唔知啊。咁啊，最後一期，誒咁都得，我咁都得，咁冇做嘅嘢。 你驚唔驚要嘔翻出嚟？ 咁啊，冇可能啦！我爭啲想發信俾佢，可唔可以即係補償我？ 哦，係喎，因為簽咗，簽咗。 係啊，係。喂，嗱，總之咧，我哋節目拉屎嗰日咧就。九成九都会播《那天再重聚》噶啦， 系啦，应承啊，呢只歌真系，即系别无他选啦， 系啊，梗系啦，系啊， 几时再重聚就系几时话，四月 一号， 一号，一台重聚。 你咧，你而家把声O 唔 OK 啊？清唔清啊？ 我系好奇怪嘅，我咧就一个月咳足，但系我未试过嘅，咁我而家仲系狂咳紧嘅， 哦系啊， 咁但系咧，我而家要即系练咗啲特异功能咧， 一开麦就冇事啦， 一开麦就希望冇事，忍一路咧将嗰个注意力咧去唔好谂嗰个喉咙，我冇停过嘅，但系咧好彩咧，我就而家咧就唔系嗰啲伤风感冒到咧把声沙晒嗰啲， 系， 而家系你听到我冇事嘅， 我 头先去录唱歌 live 嘅，一定系，咁但系咧就人哋唔知嘅，咁但系我自己有啲唔舒服啫，咁但系我 guarantee 即系喺。 冇事啊！ 月开演唱会嘅时候咧，我一定系以最佳嘅状态，因为我要用任何方法去搞掂呢样嘢。 好啊 ，good show 啊，一文啊， 喂，多谢啊 ，good show 啊，恭喜你乔迁之喜啊！ 到时整个花篮过嚟啊， 梗系要啦，好多生果喺里边噶，我唔送花，我送果篮。 好啊，就咁啊， 有用噶，多谢， 恭喜恭喜， 一文，嗱呢度同聚啊！我有听黄奕同埋阿黄美欣噶， 系啊， 好得意啊嘛！哇 ，Albert 真系每次 真系生色不少啊，系啊， 系啊，佢永远都系嗰只咧，啲状态十足咧，同埋咧，我哋见亲 Albert 咧，佢都系着得好靓， 系啊， 好啦， 佢出咗嚟啦，唔该晒 Albert， 系。 哎呀，其实我真系想趁有当事人喺度嘅时候问噶，不过头先忍住， 好好笑真系。啊，咦，哥，你偶像啱啱行过，你同佢打招呼啊？ 有。 咦，点解你会有？ 我即刻拎咗只 Elvis 嘅英文歌嚟噶。 哎呀，好，你先啦，快啲。 我哋今日系英文歌啊嘛，系一人一首啦，只能够好嚟啦呢个。其实我系突然间谂起一套电影。 唔系咁。 系啊，我谂起一套电影嘅。咁但系呢首歌后脚咧都系快嘅。我哋慢慢入咗去先，慢慢。 touch my heart, I knew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away from his love. 同埋好经典嘅电影啊，叫做 Sister Act， 即系中文嘅《修女也疯狂》里面 soundtrack 可以揾到呢首歌啊，歌名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同埋咧我永远咧， 点解拣呢首歌呢？ 因为我突然间谂起 Ruby Goldberg 啊，咁跟住咧就咁你好容易系啦，你好容易就会谂到啊 Ghost 啦 ，Ghost 之后咧就系《修女也疯狂》啦，咁所以咦两边拣呢首啦，呢首我未播过， 哦好啦，到我啦， 今日突然之间咧谂起呢一首歌啊。即系小弟咧就冇乜嗰啲西化嘅早期啊，即系未去到西洋留学之前咧就冇啊一个咁西化嘅， 亦都冇咁咸嘅， 系啦。咁所以我听嘅英文歌咧就真系唔系好多嘅啫。我的英文歌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咁除了某些 MTV 台的歌啦，咁啊就是要节目当中都讲过噶啦。多谢当年有个环节叫地下天师流行榜，咁佢哋咧就成日就将一啲英文歌咧就改咗一啲我哋完全咧就唔系好明点解嘅呢啲嘅中文歌出嚟唱噶。咁当年我觉得呢首歌好好听， 佢改咗叫做失踪少女。咁于是乎咧，我仲记得咧，我走去唱片铺咧，我哼呢首歌俾啲人听，我想揾翻呢首歌嘅原曲。其实我系揾咗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都揾唔到，直至到去咗电台 先。旧年先揾到。 当年我是怎样找的呢？咁首先咧，因为林海峰先生咧，佢就喺个节目度话咧，即系话呢首歌唱歌嗰人叫 B 电影啊。 哦、oh, ，OK。 咁跟住咧，我就去唱片铺问啦，啊，有冇一个人咧叫 B 电影？咁啊，揾咗好耐，一路都唔知系咪，因为佢改咗首歌叫《失踪少女》嗱，其实佢系冇，佢讲得啱嘅，因为咧唱歌嗰人叫 B movie， 呢首歌叫 Nowhere Girl 啊。咁啊，但系咧呢首歌系一路都揾唔到，直至我唔知道入咗嚟电台。好耐好耐，係講緊幾年之前咧，我先抄翻呢首歌出嚟嘅。咁原來當年咧都曾經喺即係歐美流行樂壇咧都 hit 過嘅。佢哋就叫做 B Movie， 歌名叫做 Nowhere Girl。咁呢一隊組合咧，亦都係因為揾歌而認識嘅。呢首歌咧，如果我冇記錯就冇改過嘅。咁但呢首呢隊組合咧，好多嘅歌咧都俾香港嘅歌手改編過噶。 Your face right out of my mind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different eyes. Every time I see you. Benny Lau's Two Hands 啊，分別有啊 ，Separately 入 B Movie 嘅Nowhere Girls 啊，加埋咧 The Rockettes 嘅 Fading Like a Flower。 好啦，我今日都有准备一啲英文歌嘅，咁准备方法呢就喺度揾啊究竟加拿大有啲咩嘅歌手啦。係啦，啱啱喺 Google search 加 Canadian famous singer。好啦，咁但係为咗揾佢啊，结果就迟咗入嚟直播室，圆悭一面就係、是、拍咗个膊头呀。 哎呀 哎呀，冇得对谈啦。真係可惜啊。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Little Jackie Paper loved the Rusco Puff and brought him strings and sealing wax and other fancy stuff.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Together they would travel on a boat with billowed sail. Jackie kept a lookout perched on Puff's gigantic tail.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ould bow whenever they came. Pirate ships would lower the flag when Puff roared out his nam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A dragon lives forever, but not so little boy.Painted wings and giant rings make way for other toys. One gray night it happened, Jackie Paper came no more. And Puff that mighty dragon, he ceased his fearless roar. His head was bent in sorrow, green scales fell like rain.Puff no longer went to play along the cherry lane. Without his lifelong friend, Puff could not be brave. So Puff the mighty dragon sadly slipped into his cave. Oh, Puff the man. 原唱来自 Peter Paul and Mary 啊，都是在 Albert 的节目学识的，所以找刚刚听到 Albert 在这里，即刻在 Library 找、啊、Albert 的歌曲啊。是 哎 呀、哎呀 快咗、 啊，快咗、 啊， 哎呀， 仲谂住系一个好好嘅 ending 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新一份预算案公布，额外增拨4亿元扩阔药物名册。医管局表示，将有19类药物纳入药物名册的资助范围，符合临床条件的病人将按标准收费获处方药物。新措施预计下个月生效，有至少5万名病人受惠。医管局说，19类药物中有8种会从安全网或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包括5类癌症药物，涉及乳癌、肺癌、胃癌、脑癌。一类是糖尿病，一对是治疗罕见病结节性硬化症的药物。医管局推算 2019-20 年度的用药开支达到60亿元，按年增长 7%。 民航处宣布今日傍晚6点起暂时禁止所有波音 B737MAX 型号飞机进出或飞越香港，直到另行通知。发言人说，波音 B737MAX 型号客机在5个月内发生两宗严重意外。民航处亦留意到，美国联邦航空局确认 B737MAX 型号飞机仍然适航，有关的意外调查仍在进行。本港的临时禁制只是预防措施，以确保航空安全和保障公众。 教联会对天水围李东海小学一名老师堕楼身亡的事件表示痛心，认为办学团体东华三院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的做法合适，希望校长罗婉仪配合委员会的调查，尽快交代事件。教联会期望办学团体借此检讨投诉机制，确保每一宗投诉个案都公平公正妥善跟进。另外，教联会促请教育局推出支援教师的措施，投放更多资源支援教师情绪问题，建议拨款给办学团体和香港教师中心，为教师提供正向心理学短期课程。教联会亦都促请当局检讨图书馆主任的职能，增加图书馆支援人员，减轻工作量。深水埗区议员殷启荣去年包围白田村房署办事处，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刑事毁坏及两项普通袭击罪，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到今个月29日判刑，期间索取社会服务令同感化报告，殷启荣获准继续保释候审。控方对两项强行进入罪不提证供起诉，辩方在庭上呈上九封求情信，包括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梁耀忠和梁美芬的信件。控罪指52岁的殷启荣去年6月在白田商场停车场出入口损毁交围栏，以暴力方式进入白田商场街市并袭击一名男子。另外，他亦都被控以暴力方式进入白田房屋处办事处并袭击另一名男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早晚清凉，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07点，跌113点，成交金额97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2点，跌249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中国平安84元升个三，腾讯控股358.4跌2.6，友邦保险78.7升0.5，盈富基金29.1跌2毫，港交所275.4跌2元。南方 A50 14.02跌4仙，建设银行7元跌6仙，华夏沪深344.45跌4毫，小米集团11.96跌2.4，美团点评49.8跌2.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5，日元11.38，瑞士法郎1.007，澳元0.707，加元1.335，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290点，跌213点。港金现价报12,210元，升8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6.26美元，卖出1,3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门牌110号。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轮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屯门公路丽晶花园落斜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部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哇，好奇怪喎，桂花年华唔做喎， 唔做风骚， 唔做星期日啦。 四月一就知做乜。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浪漫对好多人嚟讲系一个含有贬义嘅词语，但系对日本人嚟讲咧，浪漫系形容南欧嘅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呢两个国家嘅人。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同西班牙人同日本进行贸易，当时日本人唔习惯呢啲异国人嘅样貌同埋服饰，所以就称佢哋为南蛮人啦。而具南蛮特色嘅食物就即系南蛮料理啦。南蛮鸡其实即系炸鸡，同普通嘅炸鸡最大嘅分别系食嘅时候会点塔塔酱。除咗塔塔酱，日语称为唐辛子嘅辣椒同长葱都系南欧人常用嘅调味素材。 声音演绎陈德信。 二台通识60秒。 好啦，南蛮嘅炸鸡，同平时炸鸡有咩分别呢？ 有啲唔同咯。 你哋想扮佢啊？ 系再一次多谢啊，我哋大监制啊，阿信嘅倾情演绎啊， 系咪 啊？系啊， 仲有十零日啦吓，佢可以脱裤海啦，我中意都。 都可以咁讲嘅，系系。 一个啊， 系 我哋以示尊重。 补翻， 等等啊，准备静一静先。 How about 欧瑞强？ 咁先系尊重噶嘛？ 而家未系7:30啊？点啊？ 吓亲大家，好惊。 系好啊，唔该晒头先啊 ，Albert 啊，粉墨登场啊，走咗啦嘛 ？OK， 好。咁我哋继续。 因为做嘢，头先佢临走 系啊， 系啊。其实佢系夹硬俾佢捉入嚟嘅。 打咗个眼 色啊！好啊，唔该晒 L 老伯啦，系啊，一台再见啦。 好啦，头先系 L 喺度嘅真，你唔敢。 佢知唔知嘅？喂，一哥， 佢知道咗啦，话咗俾你听嘛，咪同你讲过咯。 你优如其， 但我未试过兜口兜面同佢讲啊嘛。 你咪试下啦，头先咁 有机会。我有啲惊啊！好咁有啲惊。当堂我惊佢揸紧车 ，L 唔好意思啊，其实唔系我作嘅呢个咩？好啊，咁啊，讲翻咧，琴日咧。衍生出嚟一个题目嘅，咁啊一哥咧就即系喺西洋啊，浸过下啲洋水之后咧，个人咧即系西化咗，咁啊有好多嘅游历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吓。 系，咁啊由于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喺当地嗰个消费指数咧就比起即系本地系贵嘅，咁其实咧我去到我谂7日左右嘅使费咧，即系两个人嘅使费啦，连埋啲交通啊、食啊。即係咁樣啫，買少少輕騎嘅手信啊，買少少嘅嘢咧，都大約都6,000-7,000蚊一個人嘅，六七千蚊 一 兩個人，一對人咁樣啦，係啦。咁然後就所以咧就去咗一個咧，都幾係吸引到我去嘅一間鋪頭咧，就叫做 Venus， 係啦， 就即係琴日講過啦， 係啦，温拿 同名嘅，係啦。 咁究竟咧佢有啲咩咁出色咧？就係由於啊。佢會將當地一啲出名嘅鋪頭嘅貴尾貨啦、斷碼嘅嘢咧，就會收集曬，咁然後以一個咧極低嘅價錢， 即係可能價 係啦，即係可能真係5折啦，4折啦，或者3折嘅價錢咧係出售嘅。咁啊，嗰度其實真係咩都有嘅，由去到一啲 G 字頭嘅名牌手袋啦，去到一啲電子產品啦。去到一啲波鞋啦，然后甚至系你嘅水樽啊、朱古力咧，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嘅。 呢一样嘢咧就勾起咗我好多回忆啦，又因为中国人咧，尤其是啊，或者香港人咧，唔敢讲全个中国都系咁样啊。香港人咧，即系首先去旅行咧，除咗话咧即系吃喝玩乐之外咧，即系好兴咧就去 spot 下嗰个地方有冇一啲 outlet 或者呢啲所谓 outlet store 啊， 系 即系譬如咧有阵时就算喺个商场入面咧，都会有一类咁样嘅铺头就专卖平嘅，我哋啲华侨系咁讲，去卖平啊嗰度系 卖平系 即系卖得好平啊， 哦、 卖平佢哋会咁讲嘅，即系减价去讲卖平系啦，咁啊。譬如咧，就頭先講阿一哥所講啦，佢有啲鋪頭咧就專係收集呢啲咧斷碼貨啊、oversize 啊，跟住咧就過曬期啊，嗰啲貨咧就擺嗰度賣。 過曬期就應該冇嘅， 即係我嘅意思係 過咗 時款，係過咗季，即係唔係時款嘅嘢。 突然間諗起啲炸雞 朱古力 啊，過曬期。 係啦，咁啊。 我哋咧就好中意去行呢啲，因为点解咧？嗱，以前咧我哋出国嘅机会咧就好少嘅。我记得咧，我啱啱第一次去美国嗰阵咧，应该系1989年。咁咧一落机咧，我嗰边嘅有个即系疏堂阿叔咧就话：，我哋带你去欧力啊！咁人生咧第一次去欧力，首先咧第一个感觉就系咧啲欧力好大嘅。 系， 即系通常嗰啲欧力就系山卡拉咁远啦，咁啊俾笪地你，咁你咪起嗰啲铺头咯，咁铺头就好大间嘅，咁你行个欧力咧，你可以行一日噶啦，咁啊真系咧，如果你间间铺头行咧，你系行一日嘅， 冇错， 系啦，咁啊佢啊乜都有嘅，即系有啲人卖沙煲冷餐啊，有啲人卖高档嘅咩手袋啊、西装啊，咁你总有一啲铺头咧就啱，譬如我哋会睇下波鞋啊，睇、牛仔裤，嗰阵时我记得啱啱去嗰阵咧，啱啱咧就兴紧501，咁啊真系可以好平嘅。嗰、那個平嘅程度咧，就係、譬如你香港，我記得嗰陣時我讀中三啊，買條501，講緊都要六七嚿水啊，走唔甩啦嚇，要㗎，即係仲要 button fly， 即係中間扣樓嘅， 唔係拉拉鏈 係啦係啦，咁啊去到嗰啲歐力賣平咧，真係可以講緊19.99，我真係執咗條， 佢真係好有一個華僑嘅味道。 我哋 即係我哋講出嚟冇嗰種味道。 賣平 賣平，去到嗰度賣平 啦，係啦。19.99美金，咁你加埋税都系唔使2嚿水，咁你就觉得好兴奋啦。咁然之后你就翻嚟香港，喂，嗰边啊买条501卖平，2嚿水都唔使，你就会好开心，又可以周围咧同啲亲戚讲，喂，嗰边好平啊，白色嘅501啊，10几蚊美金咋咁样样。咁所以嗰阵时咧，我仲记得真系去欧力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个去外国旅行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地嚟嘅吓。 系，我觉得。 有冇得试嘅咧？ 有事，有事嘅。 系阿一，你嗰件有冇得试咧？ 有嗱、哦，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嗰间嗰间温拿，唔系嗰间嗰间温拿嘅铺头咧，就其实同欧力有些少嘅分别嘅。即系我去到第一日咧，都有去嗰啲嗰啲当地多伦多嘅欧力嘅商场啦。咁啊，嗰啲喺北。北面嗰啲嘅鋪頭有啦，即係嗰個牌行山牌子啊，係啦，咁啊，係啦，咁然後亦都有剔啊、關刀啊、三間啊嗰啲歐力都有嘅， 有嘅， 係啦，咁佢真係一啲貴尾貨，但就相對地少啲斷碼貨嘅，咁但係嗰間温拿咧就真係多一啲咧斷碼貨多啲嘅，即係例如我喺嗰度咧買咗一件咧嗰啲防水防風嘅風褸咧， 係。 就個價錢，由於佢用嗰個專利嗰個技術啊，即係個 Gore-Tex 嘅製造方法咧，咁所以咧佢其實係我買翻嚟兑翻港紙就大約600多蚊嘅。咁如果喺香港買一件即係又係用呢個方法去製造嘅風褸咧，都可能4位數字以上嘅。嗱，咁所以係真係平嘅。 嗱，冇錯啦。其實琴日咧，我見到係一哥走入嚟直播室同我講嗰個著約嘅樣咧，就同我30年前買嗰條賣平嗰條唔一樣啊。 喂，賣賣定買啊？ 卖平卖啊，卖嘢平啊，系啊系啊， 卖 一哥亦都系同我个反应一模一样，喂，几 即 系抵啊， 好抵啊，好鬼抵啊， 好啦，大家就可以试下塞翻一个字落去啊，中间 即系嗰种咧。唔知啦，我唔都系讲嗰句啦。香港人咧，你嗰种执到平嘢，攞到着数嗰个表情咧，表露无遗啊，可以话 系啦。咁啊，但系亦都有啲棘手嘢嘅，即系。何谓棘手嘢咧？咁其实嗰个码数咧系争少少嘅， 所以佢就 买嗰件风褛，咁佢得翻加大码同埋中码，咁啊中码就比较贴身少少啦，加大码咧又真系大得滞，你知佢尤其是系外国人嘅 size 再大啲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思前想后，思潮作动之后咧就决定咧就买咗中码翻嚟嘅，咁但系咧佢咧即系当地嘅一啲人咧，即系佢喺嗰度住嘅嗰啲 friend 咧就提我。你未諗掂呢唔緊要， 係 擺咗喺個購物車嗰度先， 係 因為佢係隨時係得一件或者得兩件嘅啫。如果你掛翻喺嗰度諗住轉個圈打個 run 翻嚟先至再拎咧，就已經冇咗啦。咁所以就話啊，你未決定都唔緊要，擺咗上架車先，到時唔要先至再掛翻上去咁樣。 呢啲啊 sales 真係 sales 啊，係咪係咪 sales？ 唔係啊，佢啲 friend 你啲 friend 啊，你啲 friend 都可能係 sales 嚟嘅，即係通常咧氹你落搭就 係。唔係，咁可能係熟客嚟嘅，都一樣得。 即係氹你落搭嗱，一陣間就蘇州過後冇艇搭啦，咁樣嗰啲咧錯過咗就揾唔翻噶啦，嗰啲咁啊，結果你咪買咗咯。 買咗咯，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嘢嘅，例如佢有嗰啲洗頭水又有啦，家居用品啦，即系家私佢都有啦，咁然后枕头啊、鞋啊、底衫裤佢都有得卖嘅。我有见到有黑豹嘅底裤噶， 黑豹你将即系嗰 套电影嘅 系咩？ 系嗰套底嗰条嘅底环嘅，我有谂过买翻嚟嘅。 翻嚟做咩咧？ 买翻嚟做手信咯。 通常都系送俾波士 嘅，个波真系崩嘅。咁啊，但系就唔知佢 size， 所以就冇买到咯。 系 你买最大嘅咪啱咯。咁啊，氹下大家欢喜嘛。 阿杨丽琴，你作为一位咁精打细算嘅人，你喺周游列国嘅期间有冇去过呢啲减价嘅 store 嗰度卖饼咧？ 其实我就真系唔系好中意买嘢嘅。 系， 即系喺。应该是说在我喜欢买东西的那个年代呢，我没有钱。到到呢现在松动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离开了那个买东西的那个怀抱了。但是呢我其实是很少行 outlet 的，因为对我来讲哇太大了。同埋呢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是的，譬如你出去旅行这样啦，你总会预一日的时间去 outlet， 或者半日。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浪费，不如我们吃东西可不可以吃耐一点，我宁愿是这样的。 是啊，是啊。 是啦，即因为行 outlet 其实是很浪费时间，我觉得。咁但是呢我没有行过，没有特登去行 outlet。又或者可能去到現場咧，見到有啲朋友入去行咧，我就會喺歐黎附近睇有冇啲咩食噶嗰啲嚟嘅。我好少行嘅，咁但係咧反而係，譬如你日本每一年有兩次大減價，嗰啲就唔係歐黎，淨係阿百貨公司裡面所有都減價嘅時候咧，咁。就算你只是想入去买少少嘢咧，你都是已经感染咗嗰个大减价嘅嗰个气氛。 系。 咁但唯一唔同嘅地方系咩呢？就系、是。百货公司的那些大减价咧，系会俾人将啲嘢抄到乱到咧。 哦，日本都系咁噶， 梗系啦。因为其实就算佢哋点样努力咁去执，亦都冇意义嘅。因为买嘅嗰啲人系黐咗线，即系因为实在太平，咁所以就好多人去争，好多人去涌。就算你想好好咁样整理翻你自己嘅货都好啦，转个头你亦都逼唔到入去整理啊。咁然之后转个头咧就乱晒，咁就根本上冇时间执嘅。 系。 咁你去到你见到一大堆呢啲嘢咧，咁我就会觉得，唉，都系去食嘢啦。我又系咁样。跟住嗰啲食肉又嚟啦，咁但系我有啲 friend 咧，即系你嗰啲 friend 咧就好劲嘅， 系 就算系几恶劣嘅环境底下咧， 都可以逼到入去， 都可以揾到好嘢啊！ 系啊，真系好， 真系唔明点解啊！ 我真系小弟都冇呢啲功力。 我永远拿身出嚟嗰啲，哎呀，点解啲咸菜咁噶？跟住再拿一件，哇，唔得喎，污糟邋遢嘅咁。咁已經冇心機，我已經走了。 你真係要嘥時間，嘥三四個鐘喺嗰度揾嘅，即係可能間鋪其實可能同一個超級市場大細，咁可能香港第一間大型嘅超級市場，可能你個零鐘就已經行完啦。但係喺嗰度咧，佢啲嘢係掛曬喺嗰度，佢純粹係跟嗰個叫做。size 去排嘅啫，即可能大码起一摞，咁、 哦、 然后其实佢啲牌子系捞到乱晒噶啦，咁所以你就逐件拎上嚟摸一摸，逐件拎上嚟摸一摸，而且佢嗰个 tag 嗰度咧系有写埋佢原本喺原本嗰间铺头卖嘅价钱， 哦、 然后话俾你知其实佢平咗几多嘅，即系例如佢系平咗一半啦，定系平咗即系 四 系三分二啊，佢全部有 mark 好晒俾你嘅，咁所以其实你真系要嘥时间逐件去抄嘅，咁先至揾到你要嘅嘢咯。 咁你结果嘥咗几多时间喺嗰间 我嘥咗三个几钟买一件风褛，嗱、 啊， 所以就系 嘥咗三个几钟买一件风褛， 嗱，咁所以咧就行 平咗 几 多 嘢啦， 平几多？ 平咗。 几百蚊咯，你话 几嚿水噶都 几嚿，佢话六百几嘛， 系啊， 香港卖四位数嘛， 系啊， 几百咯系咯， 系啊，咁啊，但系嗰个心态就系你行到欧力，你又嘥咗一日嘅时间去到嗰度，咁你觉得冇理由我空手而回， 系， 咁你会觉得对唔住自己。 我想问咧，反而我想探讨下欧力附近有啲咩咧？ 冇嘢噶，通常都 唔系咁，总有啲食嘢嘅地方噶嘛。 嗰间 Venus 其实佢唔系完全系一间Outlet嚟嘅，所以其实佢都系商场入边嘅。咁即系一正常嘅商场入边嚟嘅， 就可以食下嘢啊， 都可以食下嘢，正常嘢喺嗰度都有嘅。 系、哦、而当地咧，如果我冇记错啦吓，即系无论喺即系美国定加拿大咧，通常嗰啲 food court 咧，佢都系嚟嚟去都系得嗰几档嘢嘅啫。佢有一档咧就 系 有熊猫嘅，通常都就食中国嘢嘅，即 系 梗有一档嘅。 系啊系啊， 咁跟住 大家都会用熊猫。 系啦，跟住就可能有一档咧就食越南嘢。咁跟住就有啲賣下啲類似斯諾冰啊，跟住嗰啲鋪頭啦，即係佢啲 food court 咧，大即係其實同香港咧差唔多嘅，其實個個商場都係差不多嘅、嗯，即係都係嗰堆鋪頭啊，食都係食嗰啲嘢噶啦。咁我哋香港有個堆嘅連鎖餐快餐店咧都有啲嘅，咁啊嗰邊都有啲，多兩個牌子咁樣樣咯。 係，嗰日就一定有中東菜同埋漢堡包咯。 係， 係啦、嗯，當地都好多嗰啲叫做南亞裔嘅人喺嗰度嘅。 其實所以咧，我係會比較中意。而喺 Outlet 出面嗰啲铺头仔嗰度，即系有啲 Outlet 就真系可能系一个唔系一个商场咁样嘅，好似系一间好大嘅货仓一层过嘅，咁你喺里面咧就搵玩咁样啦。咁但系出面咧可能有啲食拉面嘅铺头仔啊嗰啲咧，咁嗰啲我就觉得好有 feel 嘅，我就走去食咯。我多数都系咁咯。 系 今時今日咧，我同阿梁禮勤嘅態度都係差唔多嘅。通常咧，我 冇心機。 通常我去之前咧，我就會已經係打開咗個。即係嗰個上咗網睇下有邊間鋪頭，可能咧一百間入邊咧，其實得兩間有興趣嘅啫。咁我咪就係一去到就專登泊部車喺嗰間鋪頭門口最近嗰個位置落去睇，睇完就去食嘢噶啦。 嗯， 就咁簡單咯。呢首歌係一哥揀嘅喎， 係啊， 好西洋啊 ，Famous Canadian Singers， 我揾到第一位就係佢啦。 One of 係佢嚇， 係啊 ，One of 啊， 佢叫咩名啊 ？Justin Bieber 。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Justin Bieber 嘅 Baby 啊， 我谂我哋真系从来冇播嗰啲咁年轻嘅歌手嘅歌啊， 我谂我都未啊。 Justin Bieber 听翻佢自己呢把声，可能佢都觉得啊，原来我曾经年轻过。 好，继续呢个， 好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去得即系购物多嘅地方咧，就系、是、呢个嘅十二蚊店啊，咁啊当地叫多啦妈，系啦，咁啊佢 多啦妈， 因为佢 多啦跟住妈 M A 啊 ，M A 系啦，咁佢一個一蚊加紙係大約六蚊左右噶嘛，咁所以一蚊加紙其實都可以買到啲嘢嘅。 咁點解叫做十二蚊店呢？ 哦，十二蚊店就只不過係當地嘅華人方便去理解呢件事嘅啫。 哦， 即係十蚊店啊，十二蚊店咁樣咯。 咁但係嗰十二蚊係加紙啊，定係？ 唔係兑翻港紙十二蚊左右， 係、哦、啊，一蚊啊嘛， 一蚊加紙，兩蚊加紙咁樣咯。佢 點解佢唔講一蚊店咧？ 落嗰啲六蚊店咧？ 答你唔到啊、 ！sorry， 系 唔好意思。 咁啊，处处乡村处处嚟啊！ 咁佢都买到好多嘢嘅，例如一蚊可以买到啲咩咧？即系一蚊加字可以买到啲洗洁精嘅， 系 即系佢系一啲细支装嘅洗洁精啦，细支装嘅洗头水啦，即系可能200ml左右啦。 系 咁啊，亦都有好多嘢买。咁但系咧比较奇怪嘅咧，就系佢好多嗰啲园艺嘢系可以买到嘅，即系可能当地人咧，佢嗰个叫做屋企咧个设，即系嗰个 有个花园， 有个后花园啦。 佢可以買到嗰啲泥產啦、 係 雪產啦、 係 咁，然後 肥料、 肥料啦，然後 泥啊， 然後營釘啦，即係你起個營啊，要有釘啊，係啦，營釘啦。咁基本上嗰啲戶外嘢係嗰度係好多，例如啲驅蚊劑啊，好多嘢都可以喺嗰度。 因為佢哋好多時都會玩露營啊，嗰啲 friend 就 camping 啦， 咁 啊，係啦。 咁啊而且亦都有好多嘅反而如果我哋香港本土見得多嗰啲咧，即係嗰啲咩電磁爐啊，即係我哋香港咪好成日見到 gas 爐啊、電磁爐咧，嗰邊就真係未見過嘅。佢真係主要係啲園藝嘢係多啲嘅。 咦？咁佢哋譬如假設佢哋去露營嘅話，佢哋用咩嚟煮嘢食咧？ 佢哋真係起火咯 但佢哋起火又好合理㗎喎，因為佢哋咁大地方。 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可以睇到唔同地方嘅人佢哋嗰個生活文化係唔同嘅。即係你行入香港嘅十蚊店、十二蚊店，其實你見到好多時都係買啲 沙煲冷餐。 係啦、啊，你買啲沙煲冷餐啊、gas 爐啊、買 gas 啊。 唔係，仲有嗰啲插蘇、萬能插蘇，好多個擺曬出嚟。仲有阿媽用嗰啲百葉布，好多嘅係啦。 但係嗰邊就真係園藝嘢係多好多嘅，即係有。有啲尤其是擺後花園，咪佢好興擺啲公仔喺嗰度嘅，有個鼻好大嘅，有個精靈仔咁樣嗰啲嘢就擺喺嗰個度。咁佢嗰啲嘢全部都有得賣。 有啲咩籃啊，即係有啲，總之係擺喺後花園嗰啲林花嗰啲， 係啊， 嗰啲水壺啊嚇， 灑水器都有得賣嘅。 嗱好啦，即係嚟到呢個精結嘅時候啦，嗱。永远都系噶，你去到一个外国嘅地方，你感受人哋嘅生活文化 ，OK， 有好多嘢对你嚟讲啦，你初哥嚟噶嘛，你第一次去，你就会得到一个好大嘅冲击啦。 系， 咁然之后你行，无论欧力又好，十二蚊店都好啦，总有一啲嘢你见到，哇，我好想买，唉，但系唉，买翻香港冇用啦，咁样有冇咧？ 有， 系啦，一定有嘅，一定好多嘢想搬走嘅。 嗱。其实啊， 系好无谓嘅呢啲嘢，系 就唔喺个欧力铺头买到嘅。咁其实喺边度咧？就系另外一间运动铺嚟嘅。 就电子烟系咪？ 唔系，就唔可以拎入境啦，迟啲。 系啦，系所以系买翻啲买翻，真系 买咩咧？就系、是、去咗一间咧，又系当地嘅一个运动欧力嗰度睇嘅。我想買支冰曲嘅嗰支， 嗰 支棍啊， 哦 ，ice hockey 嗰支嘢，我哋打交噶嘛。 因為你對翻個價錢，其實唔貴嘛。 唔係，拎嗱，其實首先佢嗰啲上面嗰啲雕花係做得好靚， 同埋嗰支嘢咧係應該係一啲纖維嚟嘅， 係啦，好輕手。你見佢咁大碌， 係啦， 咁輕手， 歐人一流啊， 拎出嚟發發聲咁樣，就覺得哇，不如買一支翻屋企玩下啦。 請問有咩好玩呢？ 冇錯啦，咁就諗起呢條問題啦。咁我拎翻屋企做咩呢？而且呢個係一個 extra large 嘅 luggage， 冇錯。 咁你又好難拎上飛機嘅， 係。唔係你加錢啫。 係啦，咁另 外，哎呀，我知道叫你幫我搬舊嗰個冰壺翻嚟啦。 係啊， 嗰啲人你推出去，慢推嗰啲需 要係咯。你要再加埋個賊嘅，係 可以攞幾支掃把扮啊嘛。 所以佢係冇咩籃球，籃球都多嘅，但係足球嘢就真 係 唔多嘅，冰曲就多，而且係有溜冰鞋喺嗰個商場嗰度賣咯，一對對咁賣，而且有個 sales 喺度同你喺度戒緊，即係開緊風係咪？即係佢對冰鞋要開啊，喺咯喺隔離就滋喺度幫你個刀喺度磨緊。 你即係奇差一著，你買唔到個支棍，你買個波翻嚟啊嘛！ 我買過嗰個餅啊， 係啊， 哎呀， 嘥咗！ 叫你知道，叫你幫我包個冰壺翻嚟啦。好啊，係咁啊， 拜拜。